Sounds like a big drug to me, but if that's what you want to do. That's, 的 TH 的音别用 z, that's, OK, 舌尖一定要碰上齿。 嗯，好了，就纠正到这里了。 耶， 咱们的这个老友记900句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 嗯 嗯, 嗯，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也谢谢 Henry 老师的精心的讲解。 Yeah. 啊，祝大家假日愉快，咱们国庆回来第三季再见。 Bye. 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继续了解192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1928年圣莫里茨冬季奥运会于1928年2月11日至19日举行，参加比赛的有25个国家，共464名运动员，其中女选手26人，男选手438人，运动员数量比上届几乎增加了一倍。首次参赛的有德国、荷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日本、阿根廷和爱沙尼亚。比赛项目稍有变化，例如有舵雪橇项目从四人座改为五人座，另外还增加了一项单人操作的冰橇赛，而表演项目只有军事滑雪射击一项。圣莫里茨一向气候稳定，但第二届冬季奥运会期间气候反常，出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冰雪融化，致使当时的滑雪运动受到了一些影响。 All preceding winter events of the Olympic Games were the winter sports part of the schedule of the Summer Games and not held as a separate winter games. These games also replaced the now redundant Nordic Games that were held quadrennially since early in the century. Fluctuating weather conditions made these Olympics memorable.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held in a blizzard. In contrast,Warm weather conditions plagued the Olympic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Games, requiring cancellations of one event with temperatures as high as 25 degrees Celsius.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词汇。Nordic Games, 北欧运动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